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副枯书边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弥勒，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前辈名家的珍贵录音，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中国戏曲学院演出的三堂会审片段。首先要请您听的是杨宝森先生主演的清官册片段。清官册在广义有探五更的一套唱腔，熟悉京剧老生唱腔的朋友们都知道，老生有三出名剧都有一轮明月，分别是文昭关、捉放曹、清官册，三个人物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情绪。那么清官册当中的寇准不知因为何故被金牌调入京城，他对于前途的揣测，对于宦海沉浮的回顾和忧虑，都在广义的这一页当中辗转反侧体现出来。杨宝森先生成名之后，将碰杯和清官册连缀起来演出，中间加了一些过场戏和交代情节的表演，取名杨家将。杨宝森的代表剧目有五狮杨之说，也就是伍子胥、失控斩和杨家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杨宝森先生在清官册一剧当中探五更的一套唱腔。杨宝森饰演寇准，曹世佳饰演八贤王。 Thank you. 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宝森、曹世佳主演的《清官侧》片段。杨宝中的胡琴和杭子和的鼓也都展现了艺术魅力，尤其是杨宝中的胡琴，觉得音符在他的手指当中流淌。说到杨宝森先生杨家将的演法，他的侄子杨元勇先生介绍说，杨宝森的这个想法是从傅连城学来的。有一年傅连城科班上演《潘阳恨史》，在北京鲜鱼口华乐戏院演出，杨宝森先生去看戏，聚精会神地把这出戏看完了。杨宝森不仅看，而且在思索怎么演这个题材。最初杨宝森演这出戏往往前边还挂上金沙滩，由自己班社当中的大武生来一个热闹的开头，他再接着唱碰杯，碰杯结束呢再扮寇准，那么这当中呢有交代情节的一些过场戏。后面的清官侧沈潘红饰演寇准，形成了一杆二，令公重唱，寇准呢是有唱有念，形成了一出完整的精彩的大戏。现在呢不仅仅是杨派演员按照这个路子演出，很多其他流派的演员也学习了这种演法。好，听完了杨派老生剧目，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赵艳霞的代表作《白蛇传》合播，赵艳霞饰演白素贞。